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说的语言

他变老，老来要送我离家门。最近天下父母亲，最为天下父母心。

做美好希望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用我们的爱实现梦想，用我们的爱实现梦想。